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即是如果你吃得地溝油多呢，你都不会怕呢，即是吃茶餐厅。即是正如如果你听得假消息多呢，你都不会怕呢，即是你都麻痹了。其实我反而真的。 但是可能会有狼来了的噃。 是吗？ 即是终于一日被只狼咬。 是啊，因为你一路都不信啲假消息的时候最后信啦。 喂，但系咁讲，你其实真嘅真消息又好，假消息又好，你都会用 common sense 走去过滤一下噶嘛。 唔系，但问题就系话，其实呢啲所谓假消息咧，即系尤其系即系近日啦，即系十一前后啦，其实都话，唉，即系其实琴日最夸张啦，前日系咪前日咧？应该 咁讲，由星期日开始，呢啲咁嘅消息咧已经系不断传播 嘅， 包括咧就系放完催泪弹之后，已经话咧出咗橡胶子弹。咁咧，三子学联学民思潮咧，先后分别咧就系叫人哋咧退场嘅， 系啊， 吓嗰阵时候咧我就喺金钟，我揸住个麦，我就话喂大佬，我哋经历过八九民运嘅人已经知道啦，呢啲消息系好多嘅，你一定要睇佢背后嘅目的系乜嘢， 系啊， 你一定要睇佢背后目的，因为点解咧？你话出橡胶子弹，喂我都惊啦，我都走噶啦，我哋会系咪？咁但系你未见到，系讲嘅啫，我得一样嘢，我需要 proof 嘅啫，唔系学联发咩声明，唔系学民思潮发咩声明，唔系三子发咩声明退唔退场，而系在于根本呢个所谓橡胶子弹系坚定流啊。如果系坚嘅话，大众传媒系会播噶嘛，系网台呢一种，系咪？ 即系无线新闻咁样。 咁但系你 even 呢个系狼来了都好啊。其实你自己本身佢嘅目的系想点？其实你自己都可以大概估到噶嘛。 你一定要谂佢嘅动机。 系啦，动机系点样？同埋佢嘅目的， 佢想达到乜嘢 效果？佢究竟系咪想攞你命先？ 系， 即系如果佢唔系想攞你命嘅话，佢系咁同你讲系橡胶子弹啊，又话即系攞你五百有命啊？喂，呢啲唔系真嘅。即系其实你反而系暴露咗，其实佢系技穷啊嘛。 喂，唔系，有第二种分析。喂，攞你五百有命，其实咧，即系例如阿六八九咁样，佢真系想你攞你五百有命，只不过到最后系俾阿闸闸住咗咁解嘅啫。 我觉得博信呢一段新闻咧，可真可假。嗱，如果你从一个真嘅角度去即系分析，即系呢一段博信嘅新闻，就话当日负责港澳嘅。包括即系张德江啊， 张晓明啊， 张晓明啊，同埋梁振英咧，全部一致认为咧要强硬对付嘅， 系 啊，就准备申请开呢一个枪噶啦，咁 系啊， 咁最后咧，习总系 stop， 咁、 嗯、 你俾人感觉到个信息系咩意思咧？就话咧，我仲有一搞， 系 啊，因为咧，其实中央咧都唔 approve 咁做嘅，习总咧都是一个好人嚟嘅。你俾翻啲空間佢啦， 即係起碼叫劃清界線。其實呢啲咁樣嘅即係消息控制咧，其實喺大陸都成日用噶啦。即係， 但係調翻轉頭講， 嗯， 如果你話佢係假嘅話，其實佢係俾一個錯誤嘅期望大家， 係 係 咯。咁大家繼續堅守落去。 嗱， 如果你用真用假嗰個嚟剖析嗰個問題嘅時候，咁你話哇係有機會，梁振英有機會下台，係咪？如果我信佢係假嘅時候啊？ 唔係，你信 信係真，信啊！信係真嘅時候，你咪咁會咁諗咯。 係， 嚇， 唔係，但係問題即係以習近平懶係果斷同埋強硬作風嚟講，如果呢單新聞係真嘅話，佢應該即時同即係呢三個禍首斬攬，然後撤佢哋職字係喎。喂，但係問題你見到而家阿梁振英、阿張曉明、阿張德江呢三條友仲好地地咁樣坐喺度，喂，咁證明呢一段新聞。 張曉明仲話太陽繼續升起。 系 啊，即系梁振英搭船过去，即系呢个国庆， 系啊， 系咪？跟住咧就佢嘅讲话，竟然喺中央电视台，即系 CCTV 啦，冇个 B 字，系继续直播。即系其实咁呢啲消息咁样涌出嚟嘅时候，即系大家系点样去 read 嗰啲 message？ 唔系更重要，你会睇到喂梁振英佢喺升旗嗰一日，喂佢居然系微笑望住个支国旗，然后其他人系死老豆咁嘅样，亦即系话喂佢系咪代表住佢知道嚟紧呢几年佢个位真系稳如泰山？ 因为点解咧？我谂佢都诠释到阿爷嗰个谂法嘅。如果你嗱我哋讲个笑谈，嗰日冇机会同阿淡去剖析呢个问题啦。我觉得阿爷咧个谂法好简单嘅啫，就好似 New York Times 咁讲。就话咧，其实而家佢面对一个好重要嘅抉择， 呢、這个重要嘅抉择在于咧，如果我而家让步嘅话，我有乜嘢 consequence？、第一，群众动员起嚟 ，OK， 即系话群众有 empowerment 啊嘛，唔单止系中香港，系成全个中国，那个群众系会 read 到呢个 message 嘅，即系话你香港得，我得， 系啊。 第二，我习近平摆开嘅强硬路线，而家系咪要转先？系咪？第三就系、是、如果而家成个港澳办嘅系统嗰啲，你系咪全部都系要换码？难听啲讲就系揾一啲人出嚟制旗，因为点解咧？我收嘅信息系错啊嘛， 系啊， 系咪？ 系啊， 由头到尾都系错啊嘛，由呢、這个即系。搞白皮書開始，全部都係梁振英懟上去噶嘛？你定嗰三道閘都係梁振英懟上去噶嘛？呢、班嘅港澳辦官員噶嘛？喂，大佬，你全國十三億人民係嘛？咁大嘅土地要管咁多嘢，喂，我唔係靠你地方俾 message 我，我點去研判嗰樣嘢？ 而嗰個人係你自己信任佢，你係你自己揀翻嚟噶嘛？ 仲有啊，佢一路講緊所謂勾結外國勢力試圖。即係搞香港呢一、這個做法係 consolidate 佢自己繼續去喐你哋啊，擺個強硬路線啊，講到好危險、好危險咁樣，咁根本涉及到國家安全嘅問題，涉及顛覆現政權嘅問題。所以嗱，呢班人港澳辦呢班人負責港澳事務呢啲，係咪要即係制旗咧？我就覺得係容後一步，但係問題佢而家冇跡象顯示話俾你聽。佢係放遠喎，即係喺中央我哋嗰兩大訴求裏面，一次回人大嗰個決定，二要求梁振英下台，暫時未有咁嘅勢。 呢個係學聯佢而家佢話最後通牒嗰、那個即係、就是、要求啦。咁但係嗱，其實呢我見到 BBC 處理呢單新聞啦，即係其實就係話，即係其實啱啱好就係你而家你出咗最後通牒啦。咦咁巧？即系冇几耐咧，你就发觉就系话，呢、這个人民日报又好，即系呢个新闻联播都好，即系都大幅肯定呢个梁振英，即系之前都未至于噶嘛。喂，但系而家唔系，而家系有呢、這个即系外国媒体去肯定你，或者系即系其实系你甚至乎呢个学联，佢直情话俾最后通牒啫。喂，定性咗最而家即系将呢样嘢定性咗为一个敌我矛盾，就冇得退啦。 有咁嘅可能性，但系有。可能性就係在於呢個係期望管理， 係 嚇， 即係話佢要你退場啊， 即係你退，我先有 退。你冇，你唔好有對我任何 expectation， 你嗰啲訴求我唔會答應你嘅， 係 啊。第一，梁振英唔會落台，因為我新聞聯播裏邊咧依然擺佢，即係好重要，肯定佢嘅工作啊，非常滿意。你見到咧今日嗰個嘅講法就係、 是，但係即係擺到明就同你撐嘅。 老實講，其實而家可能係虛招嚟。 是 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喂讲完之后佢可以都脚痛㗎。 是喔、啊、董建华06年嗰阵时。 睇下而家究竟 咁然之后就 你个运动嘛。 就等你大叫呢个习近平好嘢啦係咪 喂但係咁讲喎你要董建华脚痛你03到06年中间隔个三年时间过晒冷河先至咁样做喎。喂你今年係2014年喂梁振英咗两年任期喂我係习近平喂要搞掂呢件事我顶多就係要你梁振英2016年唔好出嚟再选咁解㗎咗喎。 其实讲返呢啲嘢啦即係其实我哋今晚就好似就有橡胶子弹啦吓嘛混入去呢、這个即係呢、這个政总啦其实。政总之前其实有好多呢啲假消息即係呢啲谣言满天飞啊我不如我听。 呢一个消息好似係主流传媒包括苹果呢都系 确定。 系明报都有系啊。 喂但係如果我系当权者我都会咁做喎。 系。 我混橡胶子弹我特登话俾主流传媒听。 根本就系好明显啦呢个其实。 就等你哋惊喎。 让即系其实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低调嘛等于系。 仲要搵苹果喎。 而点解佢放咗入去嘅先就系因为佢一开始就话自己其实系即系嗰啲系呢个系救伤车啊嗰啲嚟㗎嘛但系变咗最后边系木马屠城㗎嘛你放咗差佬入嚟甚至乎系混咗橡胶子弹出嚟仲要徒手拎住㗎嘛即系惊死你唔知咁样㗎嘛其实系。即系佢咁样做又要俾你大蝙蝠报道即系如果佢真系要攞你命嘅话使唔使搞到咁明显啊 唔使搞到咁 QK。 咪系又系高调客嚟㗎又系等于。 喂唔系喎但网上流传又 有段消息就係唔知有兩張相咁啊，話有部救護車，咁裏邊咧就有班就有班差佬就將一袋袋黑色嘅嘢就運落喺救護車嗰度，跟住再駛去政府總部嗰邊喎。喂，即係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兩邊一齊嚟喎，即係唔知邊邊真定假咁解嘅啫。 喂，不如嗱，我哋聽少少啲即係嚇呢啲謠言先啦，我哋聽第一個先。 Rumors， 好。 我想问你哋而家有冇人喺旺角啊？你哋如果有人喺旺角咧，要快啲走啊，同埋要帮手 spread 出去。我个同学依家喺旺角嗰度，跟住佢话喺先达附近咧有好多黑社会揸住架车嚟咗，霸住晒啲路，同埋见到佢哋架车入边咧有铁棒，跟住头先啲黑社会已经喺度搞啲学生妹，即系喺度性骚扰啲学生妹。咁然后我个 friend 想影相啦，即系影低佢哋，然之后 spread 出去，之后啲黑社会都即刻走过嚟问佢影乜嘢，同埋。他们离远呢在那里叫口号，但他们叫的口号已经不是和平占中，也不是关于占领的口号，但是听但是是叫他们社团的口号咯。然后但是不要整班人这样走，怕那些黑社会为难他们，所以要劝喻他们慢慢逐批逐批静静这样走，特别是女仔。 喂，各位，我是杰斯，我在铜锣湾的。 唉，头先听咗第一个呢个先啦，系嘛，即系好得意啦，即系佢就同你讲， 其实呢个系前日收到嘅，呢个 佢交气交得几好喎，其实呢个真系， 佢把声系语速系好紧张咁样， 一嚟二嚟佢讲一讲三个字叫学生妹啊，俾人哋性骚扰，喂呢、這个稍有即系其实有稍有血气方刚嘅男人，喂听到就义愤填膺啦，系嘛， 冲去呢个旺角啊， 系啦， 你稍为醒少少都会觉得佢啲语气有啲奇怪嘅，即系特登个学生 有 三个字。 旺角咧，我哋三个都落过去啦。 系啊， 落过。旺角啲人系咩人？ 系 就系我平时咧开居民大会啲街坊嚟。 嗯， 系 啊。 佢根本就讲大话。 嗯， 因为点解咧？嗰啲人全部大过我嘅。 系， 你调翻转头，你话中环同金钟咧，我哋差唔多系最大嗰批啦，头嗰几个 percent 啦。 哦，即系原来人口遍布其实都有分别嘅。原来你见到都系。 唔系，嗰度系绝大部分基层嚟嘅。 系。 絕大部分係啲中年以上嘅人咧，即、大部分係去即九龍東、九龍西嗰啲啊，就湧去旺角嘅。咁、所以咧，佢所謂講嘅學生妹其實已經係不攻自破。嗰度我真係見唔到好多學生妹咯。 嚇、睇咩時候啦？ 學生妹通常都係金鐘中環嘅啦。 係咩？ 我嘅據我嘅觀察就係係咪？同埋我聽阿周生講啊嘛，佢之前聽呢一段嘢嘅時候，佢都話啦，呢一段嘢嘅感覺俾人哋。就是这个女仔其实已经是玩过几镬的了已经。 是吧 这把声好熟的好 professional 的啦。 哦话星期日那日咩攻打红十字会都是这把声来的。 喂其实不是证明他没人咯。即证明他没人嘛没人用嘛大佬啊。 我不是没人用 喂 他戏最好。 喂另一个迹象我觉得好得意的。即其实这几日呢你咪见到好多新闻呢即或者动新闻啦你都见到呢一啲即广东话讲得好唔正的人喺度踩你场㗎嘛仲要闹你隻臭㗎嘛打我啊我个仔要读书啊啊你哋系政府唉我就唔系。即佢讲嗰啲嘢全部嗰啲广东话系讲得好唔正证明佢系冇人用㗎嘛。 睇咗嗰段。 系啊。 嗰个阿叔㗎嘛系咪 系啊嗰个阿叔㗎嘛一开始剪勾晒你烂你嗰啲线啊嘛，系嘛？即系你系证明佢冇人用。如果佢有人用，即系其实嗱，另一样嘢，你可以肯定一样嘢就系、是，喂，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就唔会做港奸啊嘛？呢、這个时候系嘛？ 咪所以就呢个女仔好难揾噶啦。 系啊，好难揾噶啦。即系你系俾人鄙视噶嘛？如果俾人认得出嘅话， 系啊， 系啊，你喂，即系你边度揾朋友？喂，你为咗喂佢俾得几多钱你啲大佬啊？ 咪所以配合翻我头先个讲法，嗱呢啲所谓嘅谣言， 系 真系所谓谣言啦。其实佢刻意就要出嚟，希望你退场。 系 系 嗱，不如我哋 唔好去旺角。 系、好，听埋第二段声带先啦。 喂，各位啊，我系杰斯啊，我喺铜锣湾嘅，咁就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将你哋加咗入嚟呢个 group 啦。咁啊仲有一个信息咧，系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我另外一个嘅消息来源啦，系 from 建制嗰边嘅，暂时唔讲系边个住啦，就佢哋其实咧一路都系谂紧点样收科嘅呢单嘢。咁啊去到呢个 moment 今日我知道他們是有開過會的即是連埋政府裡面的人。那簡單來說就是呢他們覺得是 either or 是兩個方案一個呢就是 六七暴動港英式的清場，另外一種就是六四八九學運大陸式的清場，暫時沒有定案的。咁就但是一個訊息就是解放軍落嚟呢個方案是仲未可以排除嘅，咁就係有呢一種聲音喺建制入面嘅。 好啦，嗱，我唔係話傑斯判斷錯誤，而係咧佢都係收到建制派嘅人咧。即係攞呢個 message， 係， 係咪？你知佢有台㗎啦， 係啊， 即係大把建制喺度㗎嘛，係咪？喂，佢個目的係乜嘢咧？你要諗喎，動機係乜嘢咧？嗱，用翻我頭先個 formula， 即係話俾你聽，你好走啦， 係， 你唔係六七暴動港英式嗰種做法咧，我就用八九六四嗰種做法㗎啦，但係你我前日收到呢個 message 嘅，亦都係即係同我學生會嗰段係一模一樣嘅。 嚇！ 我就即刻咁樣講，我就即刻咁分析，定啲嚟，起碼現階段定啲嚟。 嗯， 直至到即係我哋今晚係星期四嚇、假期嘅最後一日。 嗯， 你聽日先走去再研判啦，即係呢啲 message 啦，或者係研判嘅形勢咧，都未遲。 嗯， 因為點解咧？你一定要咧結合啊，由前個禮拜係咪應該叫做一爆火開始，上個禮拜一嘅爆火開始。去分析成即係成個即係特區政府成個策略係乜嘢？第一個策略最初係完全擺硬嘅， 係 係咪？你記得我喺阿譚嘅節目度講錯又錯，佢錯咩咧？第一，你拉個四十幾歲嘅僆仔，拉個僆仔四十幾個小時，係咪？呢個係完全係匪夷所思嘅，同以前嘅過往嘅做法唔同嘅。跟住你令到啲群眾喺。因为你拉佢、星期五拉佢、星期六涌去政府总部，焗三指，即刻提早占中， 封个天尾道。但系点 啲嘢其实未 ready 噶，包括成个占中嘅部署等等嗰啲嘢咧，系打乱晒所有阵嘅大派赞成嘅。 但呢一嘢你又见到即系黄之锋嘅厉害啊嘛，佢第一样嘢佢真系做咗烈士，第二样嘢佢真系成功夹到三指入局啊嘛。 咁系唔系都入局噶啦？十月一号系咪先？咁但系 唔系十月一号之前，礼拜五啊嘛。 系咁，但系其实你好多嘢系未 ready 噶嘛。其实僆仔咧有时有好有唔好啊。即系如果你话事后咧孔明嘅话咧，就梗系觉得冇问题啦，系咪？而家咪早上马咯，遍地开花咧，之类嘢。但系唔好嘅咧就系你好多啲 logistic 嘅嘢。或者大家嗰个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唔系以你所知啊，即系 唔好嘅。 以你所知啊，即系其实嗰啲斗策嗰啲咧，即系占中啲斗策有冇啲怨言嘅咧？因为佢咁样做，未有， 未收到呢个 message。但系咧，大家其实本来系如箭在弦，系放喺十月一号去饮噶嘛。你一提前几日嘅时候，其实大家系未 get ready 噶嘛。包括对好多人嚟讲，嗰啲有冇请假成咁样，系咪？但系都唔紧要啦。嗱，我係贊成嘅，因為嗰陣時候你嘅群眾嘅形勢已經嚟㗎啦， 係 啊，同埋聲東擊西啊嘛，係嘛，即係我打你左邊，原來係右邊，或者我將個時間褪前咗，咁你咪完全冇防備咯，對特區政府嚟講，但係都唔緊要，你第二日星期日嗰日，你唔俾入政總，其實呢個特區政府繼續係強硬路線嘅，唔俾入政總嘅目的係乜嘢？等你焗出馬路，焗出馬路係目的係乜嘢啊？佢有機會可以放出嚟彈。一嘢就打散你个群众， 唔得人太多啦。因为其实嗱，呢、這个我自己本身即系第二， 因为佢觉得唔系人多人少嘅问题 ，dimensional， 而系在于咧，佢觉得香港人系未面对过催泪弹嘅，未面对过咁激烈嘅群众运动嘅抗争嘅情况咧。特区政府嘅研判就系、是，我焗你出马路之后，我放催泪弹，你会惊啊嘛。 咪倒你鹌鹑咯，咪真系， 系咪？跟住再 spread 橡胶子弹，你啲友就散场，咁你个占中运动就提早拜拜。 系， 佢想做嘅目的系咁。嗱，佢喺由拉黄之锋四十几个钟头，直至到佢放催泪弹嗰刻，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强硬、好强硬嘅路线。但系呢个佢系判断失误。就系点解咧？因为你系会令到更加多、更加多嘅人咧系冲出嚟啊。你谂下第一。系咪？啲人已經唔驚啦嘛， 系啊， 全部咪勇咯， 咪同埋心中有義啊嘛，嗰班人係，咪因為你係以大欺小啊嘛，係嘛？即係等於其實嗰唔係，即係第一個即係嗰條女啦，啱啱嗰條女咧，即係其實嗰段假謠言嗰、那個策略都係咁樣啊，喂。 你係喂你恰細路喎，以大欺小喎，即係你欺壓你學生妹喎，喂你自然就有班人就會即係其實咩㗎啦，就湧出嚟㗎啦，即係喂即係佢係諗住咁樣樣。 但係不可不防嘅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哋而家即係心情好亢奮，因為群眾運動咧終於搞得成功啦，即係真係人民力量遍地開花啦，咁樣係咪？唔好興奮得太早，群眾呢一時呢一刻咧嗰個反應咧係建基於催淚彈，你想想你见过除了世茂我们几十年做了几十年人几时又见过催泪弹啊 没。 还有那场即是世茂的战役是涉及到韩龙的嘛。 韩龙真的有用暴力。 他是变了九成九人嘛，香港有多少人被人拉啊。 韩龙真的有用暴力嘛，你见到他即是那时拆铁马那些铁枝全部攞了。 他整个坦克车啊，他整个坦克车来跟你即警方打 一 下雨的嘛。 二来还要有用火攻添嘛，他们是劲很多，他们真的有理由是 justify 的。 那时候是训练来的。 那时候其实那些人呢就其实是会褒奖这个差佬，即是其实够专业的那时候真的。但你今时今日不同的嘛，你真的完全是即是你是完全没有动手动脚的，你还那些镜头即是丑态全部是即是暴露于人前的。 喂， 射記者夠膽死， 變成係即係遮打革命係咪應該叫 Umbrella Revolution？ 跟住 雨傘革命， 雨傘革命係嘛？點解會成為呢個雨傘革命嘅？就係因為你射回焦噴霧啊嘛，攞遮擋啊嘛，係咪？跟住你噴出嚟彈又係攞遮擋啊嘛，其實我知道遮基本上擋唔到出嚟彈嘅，吳家祥。 同埋即係嗱，你攞遮擋呢樣嘢係好謙卑啊嘛。系嘛？即系所以，即系 CNN 咪话呢个谦卑的革命咯， 好冚啊！ 系啊，即系呢、這个即系喂用过呢句说话，唔系就系 CNN 讲嘅，好似阿何俊仁都讲过，佢出咗本书啊，大佬 系嘛？ 啊，谦卑的奋斗啊，大佬。 咪所以今次大家唔好以为啦，即系我提醒一下啫，即系我唔系唔同意，即系而家大家系亢奋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即系发觉好 OK 嘅，即系大家攞到一般民众嘅支持嘅，但系。有一個 watershed， 嗯 ，watershed 就係在於咧，而家政府 分水嶺 個 approach 係乜嘢？即係成個策略咧，由好強硬、好強硬、好強硬，突然之間好軟，軟到係點咧？軟到係你開始你感覺嗅覺都係有少少問題。我嗅覺到嘅第一個問題係咩咧？佢等你冰皮， 係啊，好明顯啊呢一個。 哇，大佬，我哋即使而家阿伯啊已經嚇唔使瞓咁多，係好攰啦，已經係發覺。好彩就大家有一接班嘛，系嘛？ 同埋而家呢种接班， Anthony, 你早班我夜班咁样。 同埋呢种接班系自动自觉嘅，即系而家系，即系你已经系惯咗啦嘛，已经系嗱，所以你话你拖长嚟搞，系咪即系对我哋唔着数咧？又未必，因为我哋习惯 咗。唔一定 啊， 唔系对你个人唔着数啫，但系实际上你哋不断咁接班嗰阵时候，你个精神都系紧张状态噶嘛。 嗱，如果你系以即系呢、這个呢、這个电子工头七十万人嚟做基本盘嚟计嘅话咧， 你当一半人出嚟啦。 你讲真的，你分七间都得啦。如果你有十廿，唔系如果你系十万嘅话，要十万人啊。 系， 即系如果你十万人，你怼七间都得啦，系嘛？七间一轮，你一日分即系点样计？嗱，廿四小时，每人占三个钟。 唔系你假期就得啫，但系你正常翻工 nine to five 嘅时候咧，就难咁分噶啦。 咁啊， 香港唔系好多 freelance。 唔系佢第二个用远工咧，即系自从嗰个分水岭之后个远工咧，就系令到咧一般嘅民众系开始对你反感。 系啊， 时间越长。呢、這個情況係會越嚟越浮現出嚟嘅。嗱，呢兩日都開始有㗎啦。 係 咯，係嘛？即係啲咩花墟啊， 係啊， 金老闆啊， 金鋪嗰啲咧， 藥房啊，嗰啲就呱呱嘈啦，已經係。 係啊，係啊。 所以你嗱，你諗下，我而家呢個群眾運動，究竟我係要速戰速決啦？你速戰速決速戰唔到啊？係咪？因為你提出嗰兩個訴求。 係啊。 撤回人大決定加呢一個嘅梁振英下台，唔係短時間裏邊可以解決嘅噃。好啦，如果你抗日持久。咁佢同你打持久戰，咁我哋係咪有足夠嘅心理準備？呢樣嘢我哋自己要諗啊，我哋點樣頂落去？ 係 呢個係我哋覺得難度最高最高嘅一樣嘢。 係啊，喂嗱，其實仲有一樣嘢啦，頭先我哋亦都講過，即係而家呢個運動嘅證明啦，即係其實嗱，而家叫雨傘革命啦，係嘛？即係而家呢個雨傘革命嘅新命名咧，反而係令到有啲人咧有隙可乘，即係而家呢個已經唔係佔中啦。呢、這個係嗱，佔中已經衰 Q 咗啦！而家你雨傘革命啊嘛，你記唔記得嗰陣時 嗱，有一次好似前日咧，我哋咪即系啊几条友好低调，即系花生友啦，几个好低调咁样行过去，即系呢个金钟嘅。咁啊，即系阿金英啦，金英就即系见到阿吓皇上兄啦，喺度嗌咪啦。哇！佢呢条友即系其实喂血气上，喂血气上涌，走埋去挑机喎，大佬。然之后就话、你唔系话鸠做嘅咩？你点解而家喺度嗌咪啊？咁样样 又话唔占领光环嘅咁样系嘛？ 你而家喺度嗌咪？跟住然之后佢知唔知你记唔记得点讲啊？我梗系唔系鸠做啦，我系坚搞啊嘛，同埋而家唔系占中啊嘛，而家你我哋系光复香港啊嘛。 系 佢而家佢就好聪明，就聪明在咧，佢系将个名咧就 shift 咗啦，唔系占中，唔系占中，所以你冇主导权啦， 打击你嗰个运动领导权 系啦。嗱，你三子唔系占中，你就冇话事权，同埋第二就 是、所以嗰次咧。 系 阿淡写嗰个嘢咪，即系佢嗰日都继续讲啊，不过冇时间啦，因为嗰个节目系佢嘅，咁梗俾佢闪色多啲啦。其实我话俾你听，佢嗰日决定系占领政府总部咧，系一个 best move 嚟嘅。点解啊？系人都知佢唔识揸车啫嘛。占告士打道先系最捻重要啊、如果你真系要占领中环，要占到嘅话，你要封几条路啦？俾我听，安乐道中、皇后大道中、德辅道中三条，你先至真系叫占中。包括埋遮打道，随时要即系四条， 遮打道去到，遮打道去到， 即系你要占埋 啊， 要占埋四条啊！而家占一条告士打道，几条行车线啊？三条行车线加埋两边就六条行车线，搞掂咗啦已经，系 best move 嚟噶， 即系占咗钟啦已经系， 已经占咗钟啦，因为你成个中环系瘫痪咗噶啦，所有车入唔到啊，你唔使搵咁多位啊，系咪？金鐘道係相對上係小車嘅， 係。 如果相對告示打道嚟講，因為嗰度係最繁忙㗎嘛，所以你阿坦明唔識揸車，亦都冇揸過車啊，大佬。嗰個位先至係最重要，而嗰個位喺邊度啊？就係、是、政府總部對出嚟 嘅。嗱、所以嗱， 所以咧，我嗰晚應該咪研判嘅。戴耀廷呢個係 best move。嗰晚食住黃之峰俾人拉四十幾個鐘頭，周永康俾人拉四十幾個鐘頭。你一定喺嗰刻即係宣佈，而你話俾人聽，我就喺政府總部。如果就算差佬俾你入嘅话，如果系真系多人撑嘅，一定系逼出马路噶嘛。 同埋我睇新闻咧，嗰阵时咧， 所以你喺度捉自失，玩占领金钟定系占领中环把柒咩？ 系 占中只系个名词， 戆居到晕，你都唔识香港嗰个交通网络咁系乜嘢？我揸咗廿鸠几年车，嗰个位一封，全香港差唔多已经系瘫痪咁滞啦。 就係、是、佔，就係而家佢就係捉自失，就剝奪你嗰個叫做領導權，然之後咧就製造一個無人，即係無人，即係 無人駕駛， 係啦，無人駕駛，咁咪變咗有機可乘咯。但係佢自己本身而 唔係，但係你要俾翻個 credit 人哋啊嘛，嗰、那個運動啊，係人哋一年半之前，雖然我哋乜我哋都批評過好多次，喂，但係佢係真係製造咗一個一般市民大眾都去做公民抗命呢樣嘢 喎。 平時喂大佬，我哋最頂籠。一千友，跟住一半人系先系愿意俾人拉，就得五一一记唔记得嗰次？ 系啊，七二嗰单嘢啊嘛。 我哋最之前嘅 record 就系180几、200松啲咁嘅啫，系咪？喂，佢真系制造咗一个阿叔、阿婶、阿婆、阿伯，一般嘅正经人家，即系所谓离地中产，都愿意自己系以身试法，公民抗命，真系无畏无惧。喂，佢呢样嘢唔可以冇一个功劳啊！ 同埋我见到 我事后谂啊，嗱，我所以我对我之前我曾经批评过佢，即系拖太耐时间啊嗰啲嘢，我而家收翻啦。 同埋 佢啱嘅，仲啱咗。 你有冇留意就系其实阿三子都有巡回啊嘛？ 系 佢巡回喺唔同嘅群众里边演讲咧，起码佢即系其实嗰个叫做系掌声啊。或者係嗰個叫做係號召能力啦，係反而係好強啊！但係你相對嚟講咧，喂，黃大佢自己本身佢自己搞個 booth 啊嘛，插埋啲直翻啫嘛。 屌，而家得翻十幾友啫嘛，屌，咁咪走去跳到去機， 有冇人響應佢 啊？係咪啊？ 好似冇乜人響應佢。 冇噶，以前啊，佢同我對陣嗰時候，百幾二百友噶嘛，喺度嘻嘻噶嘛。我唔知 Anthony 有冇份啦、啊、嚇，你嗰時候走嚟噶嘛？你話係嘛？ 唔係，但係你見到佢由上個禮拜日開始，佢喺對面岸不斷咁樣插旗，你睇落，即係如果我係差佬，又覺得佢哋唔係夾埋嘅話，就真係好似以國之勢咁樣互相對住。 喂，你唔好話，你而家仲講佢點樣鳩做啊？佢真係開風氣啊，大佬！ 但開風氣不為師， 係嘛？开咗一个好大个即系阵出嚟啊！ 喂，休息一阵先。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 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花生当饭食，他们说他们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有很多嘢都即系比较争议性比较大嘅， 成个战术 系啦，即系第一样嘢就系讲条战线。有啲人就以呢、這个20之前去做比喻啦，嗱你而家你戰線太長，你戰線太長，你而家你開越嚟越多據點，係咪好事呢？係咪即係同埋嗱， 我覺得有自己得檢討嘅地方。 係， 嗯， 嗱嗰日差佬特登運你嚟走嘅，因為啲人金鐘落唔到車嘛， 係、嗯、 咯，咪唯有我咪去銅鑼灣咯， 嗯， 咁跟住我又去旺角咯，咁樣， 嗯， 係初時係好事嚟嘅，但係後期咧，你真係咁樣遍地開花咧，我係有啲擔心，因為點解咧？你係力有不逮。嗯、我哋而家个组织能力，我哋个领导能力咧，都未能够咧去到咁多地点。同埋翻翻我之前头先个讲法，就系佢一放远工嘅时候，佢想制造嘅客观效果就系令到一般嘅市民大众觉得佢自己嘅生活受到影响。 嗯， 咁你就 backfire 啊、 嗯，你就会俾人哋对背后捅你一刀啦。原本想同情你嗰啲友，就开始就觉得、嗯、喂，大佬，我卖花啫。你咁搞鳩我， 賣報紙啫嚇、啊！ 喂，我喂，佢頂一兩日冇問題， 係， 嗯， 因為點解咧？佢都俾嗰個催淚彈咧， 係 嗰種反感咧，係即係 激到 嘅， 嚇， 嗯。 但係你跟住你拖落去，咁你點搞？ 係啊， 嗱、呢個我覺得係再開戰線嘅另一個問題啦， 嗯， 係嘛？因為嗱，你群眾運動嘅目的係咩先？ 嗯， 以支持嘅人已經支持咗你， 嗯， 以反對嘅人繼續反對你， 係， 咁係攞咩啊？中间嘛， 嗯， 系咪？ 系啊， 系啊。 中间嘅人其实系你觉得佢系契弟， 嗯， 冇立场，系咪？港珠唔紧要，咁、但系你攞唔攞佢 support 先？嗱，呢个就系我哋即系革命最需要而家考虑嘅问题。 系啦， 嗯， 雨伞革命需要考虑嘅问题。 嗯， 你开战线，一阵话上水，一阵话尖沙咀，一阵话元朗，一阵话屯门， 开尖沙咀啦，其实 吓开咗啦吓， 系咯， 嗯。 喂，同埋你俾人嘅感覺有一樣嘢係有問題嘅，例如咧、就係我哋朝早嘅時候，我見過一兩次咧、 嗯， 因為我都係有時係守凌晨嗰啲啊嘛， 係 啊，我得翻幾日有嘅咋，大佬， 嗯， 你霸咗人哋成條路，嗱呢個係有開始有反感，我覺得啲人會反感，我希望唔會， 嗯， 係咪啊？你唔知點同我啲友解釋㗎？係， 嗯， 唔係同埋你見到即係旺角嗰邊嗰個彌敦道嗰邊開太都幾遠嘅，其實真係。几远嘅？ 我今朝我收到社民连一个 group 嘅 message， 话朝头早七点零钟嘅时候得50友啫嘛。 系啊，系啊。因为嗱，如果你系即系 你50友霸人哋条港岛， 嗯， 喂，唔系我哋，我哋梗系冇问题啦，我哋继续喺度拍手掌啦。 嗰啲中间嗰啲有屌鸠你啊，大哥！ 你阻住佢翻工啊！ 即系开车嗰啲啦，起码就 啊，唔系，其实琴日已经开始有啦，倒米嗰个阿叔啊嘛，讲广东话讲唔正嗰个啊嘛， 又系广东话讲唔正。 屌你攞啲广东话嗱，嗰啲我就 嗰啲做唔到比较， 但事实上佢倒米嗰一下已经俾人大肆报道噶啦嘛，已经你慢慢睇翻嗰啲留言开始话系啦，喂大佬啲大陆佬落嚟买嘢嘅。 所以我咧，即系我真系正式建议啦 ，I submit that 就系咧，佢啲战线要收翻闸， 即系你觉得应该插翻铁， 集中翻告士打度。嗰度先至係即係香港佔領中環嘅核心。 喂，咁嗱，另一個爭議， 因為點解嗱，銅鑼灣係相對容易嘅，銅鑼灣我哋移過好容易啫嘛，因為我哋落過去幾次啦，都係千零二千有啫，最旺嘅時候都一移過用乜移啫？ 嗯， 係咪？ 嗯， 問題就喺旺角。 嗯， 話旺角咧，我都覺得係緊張 的。 嗯， 我前日咧同阿毛商量嘅時候咧，阿毛話：喂，你幫手搞掂兩個音響，一個去金鐘，一個去旺角。咁但系咧，你知道啦，我哋嗰个大哥即系攞音响俾我哋嗰、那个，已经俾人收咗一套噶啦嘛。 嗯， 咁我就话，如果你得一套嘅话，咁我就建议落旺角啦。 嗯， 你一定要震旺角个场。啲人话喂，屌唔系啊，你即系你睇，即系好似我啲同事阿 Jack 咁话，屌你乜左青龙右白虎嗰啲人唔可以支持民主。 真系唔系嗱，唔系话支唔支持民主，因为个感觉咧，其实。佢嗰度嗰個高度自主性咧，其實係更加比呢、這個金鐘咧係更加強噶。嗱，我唔係話歧唔歧視，但係佢哋即係點講？佢哋一種即係街頭自衛、江湖自主咧，你好難插手噶。 我知 嗰、那個味道係 唔係我冇意思係需要去 control，但係我一定要攞住個麥。 係 嗯， 個麥我一定要即係能夠 control 到個麥嘅原因係不在於 attention， 我不在於我要騎劫你呢個集會，我想帶你咩方，我唔係想做呢樣嘢，而係你記得八九年三霸行動點解最後尾取消啊？就喺彌敦道裏面啊，嗰啲左青龍右白虎嘅友啊，全部啊係嗌打到李鵬一句口號咋，跟住第二日就嚇到所有人都成個運動散撚曬啦。 咁、哦、你係咪怕佢？係 港英嘅陰謀嚟㗎。 咁 當年係。 咁會唔會今次咧，即係有人即係揸？ 如果佢要搞， 係 一定搞旺角。你唔攞咪咧，你一定出事。 如果佢今次， 我而家攞你做咩啫？你而家兩分鐘排隊講嘢，咪俾你講咯。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一入去匯豐銀行， 係 打爛提款機，跟住入金鋪搶嘢、入超級市場。你嚴重唔 stop 入曬你數啦， 入曬你數嚇， 成個運動數 嚇、 我就要呢個 moment 啫，我要個咪就係、 是， 係嘛？我唔怕你騎劫，你咪騎咯，係咪？你話唔需要領導嘛，冇大腿咪冇問題，冇人同你爭而家。 大問題你點樣維持秩序咧？喂，好話唔好聽，你而家 冇啊！嗰度有江湖智慧嗱，我真係親身落過去咧，嗰、 嗯、 啲係全部大過我嘅人嚟㗎，即係我啲 senior 嚟㗎啦，已經係可能係同我哋鬥爭咗廿幾年嘅阿叔阿嬸嚟㗎啦，已經 係 係 OK 嘅，但係咧。因為基層市民咧，佢真係有江湖義氣嘅人啊嘛，佢一嚿水咧，佢會俾50蚊你噶嘛， 係啊， 但係有錢佬有1000萬，會俾500萬出嚟噶嘛，仆街屌！如果唔係佢冇女人有錢啦、但係呢啲人咧係易煽動嘅，係易情緒激動嘅 ，emotion 啊嘛， 係 咯，係咪？ 佢出得嚟因為 emotion， 佢即係佢可以反你，亦都可以 emotion。即係嗱，你頭先你講嗰樣嘢，你話會唔會六七暴動重演？喂，你今時今日如果佢揸住個麥，亦都同你講話打倒呢個習近平，或者係即係呢個結束一黨，唔係即係結束專未住啊？咁但係你話 天滅中共 係啦，天滅中共咁樣樣，喂，咁啲人就 香港獨立 就驚 㗎啦，咁就要同你劃清界線，即刻散㗎啦。如果唔係，我入埋我數啊嘛，大佬啊。 唔係，所以我覺得有時咧喺成個群眾運動裏邊咧。即係有嗰個民主嘅決策程序係重要嘅，但係咧其實應該係事前咧，你起碼應該有個基本嘅方向先。喂，啲人亦都係嘅，而家就揾佢，我唔知嗰啲人係揾藉口啊，定還是佢真心係咁諗啊？成日都話咧係支持學生， 係 喂，我真係奇怪啊，大佬呢場運動已經係變成一場全民嘅運動啦。就算我尋日喺旺角都好，成日聽到啲人話支持學生，咩支持咩學生啫，大佬。 係啊，屌！即係我呢個我呢啲。 我冇份㗎，大佬。 我都有啲反感，大佬。 唔係啊， 我真係好反，我唔係反感，因為我冇份參與。 唔係講緊佢哋走出。 我都掹車邊，我話曬25年前嘅學聯秘書長係咪？ 係 係嘛，好掹車邊啦，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唔覺得你自己有責任㗎？ 係啊，你都有仔女㗎嘛？ 你俾阿黃之峰咁樣挑機，啲大人去曬邊咁，咪喺度咯？屌你真係，從來都喺度。 唔系，你要明白佢系讲紧支持学生，系讲紧佢哋嘅出嚟嘅原意啊嘛。但系而家佢系客观嘅效果，就真系支持紧个运动，而佢哋不自知噶嘛。 你唔系支持运动，你系其中一个运动嘅参与者。 嗯， 你应该咁样界定自己嘅角色。 系啦， 唔好再讲话 支持學生呢啲口號啦。 唔係，因為你嗱，你成日 有上有下嗰啲嘢咧， 你成日講支持學生咧，你即係其實你講你係反覆強調一樣嘢叫財弱扶強啫嘛。係，但你財弱扶強係唔未完全代表到其實呢個係民主運動嚟噶嘛。 係， 睇先，佢反覆強調嘅花生油嚟，我支持學生，但係班學生一做撲街嘢嗰陣時，我會走頭咁嘅意思喎。 即係自己想唔起飛，某程度講就係、是、陰謀論講，我唔知你啲心態點啊，係咪？係 啊。 唔咁嗱，你見到嗱，如果你話策略嚟講啦，其實而家越搞越複雜，因為其實你見到咧，你淨係喺呢個即係領地入邊啊，開始已經有啲分裂啦。尤其而家最近即係搞一個即係嚇，即係呢個打倒左交嘅運動啦。即係你喺見到 我覺得呢個係陰謀嚟嘅喎。 係， 嗯， 即係唔好理我過往同即係呢班阿哥嘅恩恩怨怨嘅嘛， 亂亂地嘅。 你首先你講阿葉寶林先，葉寶林做得啱唔啱先？喺度即系咁，唉，即系拆呢个路障嘅心不死嘅都系。 唔系，我觉得叶宝林呢单嘢咧就系俾人制咗旗嘅啫。 系， 因为嗰日咧，其实佢只系一个斗策之一。其实有好多人咧都走去同啲人讲，就俾你听，你让开少少条路，等啲物资咧可以过嘅。 系， 你问我咧，如果我系现场指挥嘅话咧，我就会话，其实你要过嘅时候咧，要散嘅人群系好容易嘅啫。OK， 唔系一件难度高嘅事嚟嘅。如果有争议嘅话咧，就唔好整，即系走啲铁马，同埋有争议嘅时候咧，就唔好开一条即系固定嘅路。 系， 系咪？因为你物资车过得到，啲人系讲得啱嘅，咁即系警车都过到啦，系咪？但系你谂翻转头，你谂翻转头 ，OK。我覺得拗呢樣嘢咧係無咎為為，我唔知點解攞呢個鐵馬嚟拗嘅。 唔係嗰個突破口嚟㗎嘛，同埋嗱講真，你講 你問我、人在鐵馬在， 係， 你冇人擺鐵馬喺度把撚啊？咁你即係阻街？即係翻我頭先阿喬文就係你俾人屌㗎、你冇人喺度，跟住你擺咗鐵馬，跟住你搞到交通全部擠塞。有人嘅時候。你就可以攔住啲鐵馬，等啲差佬唔敢嚟啊嘛！你冇人嘅時候，人哋五分鐘就同你拆完啦，係咪先？呢、這個先至係個問題嘅重點啊！你攞呢樣嘢拗嚟做咩啫？如果你問天安門當年八九民運，都學生有開條路出嚟俾十字車走㗎，係咪代表又代表拆咗自己嘅堡壘啊？自己唔堅持啊？冇 point 啊！不過你話如果我真係現場指揮嘅時候，我就會話。好快嘅啫，物資要過嘅時候，大家探一探，喺嗰個 moment 做就得噶啦，一兩分鐘之內解決噶啦嗰個問題，係唔需要開定一條路。如果有爭議嘅時候，就有呢個問題，我都唔知，所以我都唔知拗乜喺度。 係咪同埋物資嗰啲嘢，你擺低個邊界嗰度，你叫啲壯丁去 pick up 咪得咯？係嘛？即係唔一定開路噶嘛？物資 冇錯啦， 欲加之罪呢樣嘢。 所以呢啲咁嘅技術問題咧，我覺得冇理由提升到去咁高嘅層次嘅。提升到咁高嘅层次咧，我真系唔知道背后嗰个目的同埋嗰个 唔系咁你 嘅乜嘢？ 事实上嗱，你见 即系如果我真系指挥嘅时候，好咬啦。OK， 填翻佢。应间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先至褪。系咪？铁马嘅有乜所谓啫？又拗民主决定啊？系咪当场举手啊？屌！ 又啲 咁嘅技术问题，系咪？ 系 你有人未需要个铁马咯，因为你惊啲车撞埋你嘛。有啲人嘅讲法就话惊差佬即刻入嚟啊嘛，系咪？咁你咪顶住先咯。但系冇人嘅时候，你要人哋要拆你好容易嘅咋。 系 差佬多人过你，人哋有纪律训练嘅大哥，我哋连兵都冇差当过啊。你哋可能就走去健身室练下身嘅，就当自己当个兵咩？屌你真系想搵死人，大佬系咪？群众运动都唔系靠铁马噶嘛，单单系。你除咗有铁马有路障之外，仲有人噶嘛？你空溜溜好似尖沙咀咁兜啊，五十油做咗七点，你摆一万个铁马都冇卵用啦，黐人线嘅根本就系、是，咁你拗乜喺度？ 嗱，我嗱，其实呢啲嘢咧，我睇翻佢嗰个即系密信左交嘅宣传单张咧，其实都露到一啲玄机或者露咗底嘅，因为其实佢见佢嗰啲，即系其实佢有嗱，佢又有五大铁律噶。佢有五个symbol嘅五大铁律。 唔系先讲一样嘢先，佢哋呢个嘅宣传攻势咧，好 off the sudden， 即系好突然， 好突然。 系 就三个叶宝林 好突 加美点双辉，突然之间涌出嚟嘅、 太突兀啦，或者 唔系同埋呢个部署咧系好醒嘅， 系 就系点咧就周街贴晒， 系 跟住咧网络世界系咁疯传。包括咧，我哋花生台都聽到咧，啲中立嘅網頁都有。就算我哋花生台自己嘅 group， 因為你知我哋即係真係言論自由，我哋冇得點鳩駁人噶嘛。佢照講嘅咧，撚樣喺度。 嗯， 系嘛？所以成日都嘥我时间走去搏， 严防左交。 唔系，佢哋三个阿哥过去嗰啲 track record， 当然系对某啲人嚟讲 啱啊！但嗱，起码 系一啲好唔好嘅 experience。 你起码嗱，佢有四个字讲得好醒目嘅，叫提防山水。呢、這个系叫唤起咗啲人咧，即系喺呢个即系。 其实呢个系一个夺取领导权嘅部署。你问我 系， 嗯， 三子打完，嗯，打学联。 系， 打咗交，屌咁边捻过嚟主持运动啊？屌你咪真系我想骑。 呢个佢咪即系佢入边佢有五大铁律，咪其中一个咪系咯。嗱，佢其中一个就系咩啦？唔要小组讨论啦，同埋 冇问题， 同埋唔要领导。 咁唔讨论又唔表决，咁又唔领导，咁点解咁搞啊？ 系咯，吓，咁你都有个过程噶， 跟住冲咯。 你都有个表决过程噶，你集体决定噶，你个集体决定你点样嚟噶啦？即系天跌落嚟，系嘛？即系你拆唔拆脱马咁？喂，你真系靠边个大声揸咪嗰个啊？咁你揸咪嗰个你又唔要领队、啊？咁你唔好揸咪，即系个个都唔好揸咪。喂，但系我见到你黄杨达喺呢金钟里面有揸咪嘅又， 同埋佢系第一条友，因为同我喺对面，我可以做人证。佢、第一个讲学联嘅 message 出去嘅、 嗯， 我喺度 stop 紧， 系 咯、 啊，我未有证据之前唔好相信有橡胶子弹，所以大家继续留守。同埋咧，大家已经经过十次八次呢个催泪弹啦，屌你咩一分钟搞掂、最大镬就胡椒喷雾啫，一喷到起码要两三秒子，跟住全身湿晒，都要走头啦，大佬系咪啊？原来催泪弹咁捻流嘅、你惊咩咧？ 系 喂，如果你冇小组讨论，唉唔紧要啦，即系都系沟噶啦，小组讨论都系。咁但系个问题，你冇领导嘅时候。失控喎、 啊，唔系亦未必一定 方向亦都系个问题。 嗱咁讲，或者 但系你咩方向先？ 我唔觉得呢个系咪领唔领导，起码叫主持先。你个主持其实佢唔系未必系叫领导噶嘛，你起码叫做系话佢一个 message 出嚟。 系啦，即系同埋佢系 catch 到捉到你啲人嚟。 同埋仲有一样嘢，你系要 screen 嗰啲 message 啊。 嗯， 所以咧，我第一晚咧，即系最重要嗰晚咧，系星期日。拉到星期一凌晨嘅时候咧，我系 hold 住个麦嘅， 系， 几廿个人走嚟同我讲嘢， 系， 就系呢度有信息，嗰度信息，屌我全部都唔听， 嗯， 你傻啊你听嗰啲信息，嗰啲 rumors 嚟噶嘛，大佬、你一谂，你的目的想我做咩先？ 嗯， 你唔系想鼓动人心、啊嗯，你想我，你当我叫啲有即系吓鸠香港人、啊 嗯， 我梗系唔睬你啦，大佬， 嗯， 系咪先？佢啲人好紧张噶。成日嗰啲差佬咧，咪即系廿几卅人咧，就行埋嚟嗰时候，喂，屌又你啦咁样，哇大佬，人哋都要掉更噶， 即系好似咩咧？ 你咁紧张做咩？你搞下狼来了啊，大佬！ 即系嗰个好似即系嗰个我哋睇 咧，真理嘅时候，大家都系屌冇事咯。 好似大丈夫嗰幕里边，即系佢话走啊，一个死好过全部死啊，即系喺嗌大家散水咁样啊嘛，屌即系 你做得多太多啲啲狼来了，你真嚟嘅时候咧系唔会再有人相信。 系啊， 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策略嚟噶。 嗯， 系嘛，佢继续搞呢啲嘢，仲有咩啊？ 同埋咧就系叫仍未胜利啦。我谂佢呢个意思就其实系好 Q， 即系呢个好捻勉强，即系佢就叫做系话你，如果你。即系叫做系冇一个叫阶段性胜利。如果有人咁样同你讲嘅时候，就唔 Q 好理佢，因为其实佢咁样讲咧，即系都系目的系都即系叫你散水啫，咁样样咯。 咁用翻佢嘅逻辑，佢咪好捻大镬？佢呢一世都唔使走噶咯，屌佢全民制宪噶嘛，屌，系嘛？ 即系一日未制宪，嗰一日都唔使走 啊。系啊，佢唔捻使走噶，屌你真系。 冇啊，咪到时到后佢会走嘅，咪烧本基本法同大家一齐 咪 大力咯。 但系大家应该咧，即系重新思考过呢个问题。 系 群众运动咧。应该系要可收可放， 系， 嗯， 同埋你要顾及群众嘅疲累，同埋社会，尤其是佢中间嗰啲契弟、嗰啲港珠对你嘅期望， 嗯， 所以咧，大家要谂呢个问题，就系、是、你唔可以话真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去做， 嗯、 因为点解咧？你现场表佢系鸠，我成日都认为佢，点解咧？例如话撤定唔撤咁样， 嗯， 最捻大声嗰啲人家话唔撤噶啦， 嗯， 话撤嘅人，屌自己走捻咗佢啦。我哋过往冇呢个经验咩？咪越搞越捻少咯，仆街！再拉咪拉我咯，仆街！屌我冇得走噶嘛，仆街！我做主持都冇得走噶嘛，即使我心里边觉得应该要切，系嘛？ 你死顶住啊！ 乜都死顶噶啦，大佬你带人嚟噶嘛，大哥你唔最后顶啊？跟住你剩翻嗰啲人系几多有啊？几百有？ 系啊， 有乜意义啊？现场表决咪鸠佢呢样嘢啊？阿龙同 Anthony 嗌话走，我就话嗌坚持，大佬，屌你两个都费卵事出声，费事俾人屌啦，系嘛？ 吓， 咪自己搭地铁行紧咗佢咯，吓扮去厕所走咗去咯，或者行开食口烟咁，咁啊撩咗佢咯，佢费事同你拗啊， 嗯， 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呢群眾運動點解所謂可收可放就係咧？ 嗯， 我唔係淨係睇一場嘅 battle 啊嘛，我睇成個 war 噶嘛，大佬。 嗯。 我三日之後可唔可以再翻轉頭啊？如果群眾已經動員起嚟嘅時候， 嗯， 係咪先？有時你係可以讓領導嘅人、組織嘅人冷靜一下， 嗯， 群眾亦都冷卻一下，再翻轉頭，即使唔係所有嘅目的都達到， 嗯， 所以你係打佢班契弟係打錯咗個命題嘅。佢嗰個唔係講緊咗群眾運動啊！屌， 嗯， 佢好似平時一般嗰啲 business 就係咁啦。我做唔撚到長生意咧，就叫你你冇得翻嚟啦，仆街！屌你，你請唔到呢個客嗰種啊！大佬群眾運動唔係你咁樣搞噶嘛，大哥，你唔能收能放嘅群眾運動咧，一定俾當權者玩到你謝。 嗯， 因為點解咧？佢就係藉呢樣嘢嚟分化你啊嘛。 嗯， 等你唔團結啊嘛，你 focus 咗所有嘅 attention 係互抽啊，冚家祥。 嗯， 第一佢控制咗你期望，我覺得共產黨呢個策略嚟嘅，擺下梁振英出嚟。第二就係等你互抽，你咪打左交咯，打稻草人咯。 嗯， 係咪？跟住話俾你聽，你啲訴求佢期望管理。 嗯， 三大板斧我而家總結到啦，仆街。 嗯。 搞散你个运动，仲有咩啊？仲有啲咩手则啊？屌！ 跟住就系唔大合照啦，就唔唱 K 啦。喂，即系咁样讲，即系如果大合照，你咪屌柒佢咧。即系呢个好难啊，系嘛，大佬？喂，好多人打卡噶。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戆鸠嘅。 啊， 即系我就从来唔会话、 啊， 阿龙啊 ，Anthony 又过嚟影相，我唔会做呢啲嘢。 啊， 嗯， 因为要影相咧，大把记者会影啦，使捻你影咩？系咪？ 系， 即系。兄弟會影㗎啦，係咪？即係影個即係好壯觀嘅場面。 啊、 你得兩樣嘢係會叫人影相嘅啫嘛。去旅行 係 係啊，幫手影張相啊咁樣 啊。 結婚 for official 嘅 結婚 啊。 喂，新娘哥同新娘哥影張相，屌你乜群眾運動點會走去影相嘅仆街？屌、啊、 嗯 嗯。 但係問題唱 K 咧呢個咧，我覺得就係、是值得研究嘅。 嗯 嗯， 大家搞個群眾運動都知，尤其是而家咁嘅環境。几架个钟头做乜撚嘢啊？ 嗯， 有乜撚嘢做啊？唔系嗌口号，唔系唱歌，唔系发表演说，仲有冇第四条桥啊？我、哦、好啦，你话冲，咁冲紧去边？ 嗯， 冲到几耐？ 嗯， 十五分钟，乜都攰啦，系嘛？冲、嗯、完之后， 嗯、 除非你即系全香港移动，周围占领，周围动员群众，你系咪咁先？你又唔肯系喎？咪但系如果你话我所谓激励士气嘅。咁有咩問題呢？係咪尋日旺角唱海闊天空啦。 嗯。 銅鑼灣唱海闊天空啦。咁有咩問題呀？喂，唱歌同嗌口號有咩分別先？咁你黃達夠嗌口號啦，屌你。 嗯。 你冇得嗌口號添啦。咁你日日下下衝啦，等我睇你衝得幾多鑊。 嗯。 係咪你係 B 呀咁日日啦走去健身啦都唔可以衝一個鐘頭啦嘛大佬癲嘅咩。差佬都要換更啦、 啊， 射汽油彈嘅時候，咁你有啲嘢做噶嘛、 嗯？ 你要聚群眾噶嘛？你唱歌激勵現場嘅士氣噶嘛？ 啊、 喂，咁呢個咩問題啊？喂，嗰幾個守則我真係覺得佢哋真係鳩屎嚟喎，大佬個包即係冇撚搞過喎，一場運動都冇撚搞過人喎、啊，大佬，你搞一場群眾運動，咪又係做翻嗰啲嘢？ 啊，更正翻少少，差佬射出嚟彈啫，冇射汽油彈，係啦， 嗯。唔係講起佢，講起黃楊達就即係，不如喂又講埋佢老豆啊，即係你嘅義父啊。喂，好似最近好似原本諗住佢如意算盤，好似話即係十一即係著草走人嘅，又去台灣咁樣嘅。 唔係，所以佢而家冇得話人抹黑嘅、 啊， 大家都知道十月一號去飲、啊，你十月一號就訂一張機票走。 啊、 嗯， 呢個邊個踢爆佢啊？好似係阿肥佬禮啊， 一周刊，好似話個旅行社個代理嗰啲人、啊、即係 國泰，佢訂咗張國泰機票。 咁就係 through agent 嘅啫， 咁 agent 好似話即係不值佢所為，唉、哎，明知嗰日佔中嘅，你即係你又走咗佢，跟住然之後就蝕咗俾呢個呢、這個 一周 刊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就有單咁嘅嘢出嚟，同埋 cap 埋佢嗰張機票出嚟啊嘛， 買嗰個好似 itinerary 嗰啲咁嘅嘢，可能係成個 客嚟嘅 ，client 個 list 嚟嘅，client 嘅 list 嚟嘅，即係仲有其他即係同佢落 order 啲人嘅，咁你都戇居啦，咁你一路諗清楚呢條友，人哋話去飲。十月一號，大家都知嘅啦。我哋呢度會邊個唔撚知啊？ 唔係咁，唔係咁，呢個真係阿黃之峰 fix 咗佢。即係如果唔係佢咁樣搞到提前佔中咧，即係其實佢真係嚇，佢、啊、真係走咗嘅咯。 因為佢覺得你鳩搞啊嘛，佢、啊、覺得你徒勞無功啊嘛。 係、 啊、喂，所以其實佢都算反應得好快嘅啦，而家同埋要厚顏無恥先得。 係、 喂，我係佢，我屌撚咗佔中年幾兩年，你仲好意思走去現場嗰度？ 喺度鼓动群众，你咪讲少系嘛，大哥？ 咪所以佢咪到，所以佢咪食字激咯，佢咪而家咪，唔系佢而家咪即系叫做系玩呢、這个吓、啊，即系叫语言艺术咯，咪话呢个唔系占中嚟啊，占中真系失败咗， 因为而家呢个系雨伞革命啊嘛， 系啦， 就系话咁都俾佢兜到，喂你仲唔捻无耻嚟大佬？冇占中边有雨伞革命啊，大哥你，喂你真系玩嘢啊？仲有，你睇住佢夹住佢啊，佢改期咋，10月3号， 嗯， 系咩？ 咦，系咪即系代表三号有嘢搞咧？之后 系嘛？嗱、啊，佢呢个一个好嘅 indicator 嚟噶、啊，即系你做契弟咪做契弟。 咦，咁啊，即系听日可能 你就认啦，大哥，啊、你就唔好喺度扮勇武啦，哥。而、啊、家你嗰啲光领全部冇捻晒啦， 嗯， 全民债券去边捻度啊？誓、啊、不目的，即系誓不罢休啦，不如不达目的。 嗯、 啊，你做唔做够呢样嘢啊？冇捻撤退啊你，冇、啊、捻全民债券。一定要嚟冇捻阶段性嘅、啊， 佢嗰首 冇捻叫口号啊，唔好唱歌啊，仆街、啊！ 普罗政治、全民制宪啊，公民提名、实现普选、 啊嗯，啊，全部都冇嘅、啊，你冇捻走啦、啊嗯，你继续掠喺铜锣湾啦、SOGO 门口啦、啊，继、嗯、续掠喺旺角呢一个嘅叫咩阿加老街同呢个弥敦路交界啦、啊， 嗯， 啊屌，真系、嗯，你做唔捻到嘅嘢，你就冇捻乱讲啦，阿哥，系、 嗯、 咪？你喺度屌人？系嘛？跟住你周围贴贴纸贴人哋、嗯，你可唔可耻啊，大佬？我哋应该贴你啊，仆街！我将你嗰啲，你再忍咁搞咧，我就全部喺度播。 唔系播啊，边个啊播？ 屌索罗 B 最中意搞呢啲捻嘢，而家话佢好捻得闲，都唔知自己咩角色，系咪啊？索罗 B 可以播 老邪嗰啲嘢啦。 嗱，播啊边个啊呢、這个？ 院长剪得最快嘅呢啲嘢。 匪类监察院精哥， 屌我哋稍为有良知嘅人。知道个运动目标系乜嘢，我唔捻搞你啫。 系 啊， 人搞你唔代表你可以搞人嘛，大哥。 吓、 啊，嗯，系咪？你搞人，我哋咪搞你咯。吓、啊，唔系大佬，而家我哋喺度斗争紧嘅时候，你喺度不停喺度拖后腿。 嗯， 系咪？咪播你咯。嗯、我唔贴得你啊！屌你真系、嗯，你黄老邪嗰阵时候讲紧乜捻嘢啊？ 嗯， 鸠做啊嘛。咁而家呢个又唔系鸠做啊？见群众起嚟就喺度食住上，屌你个蛊惑招真系。唉、嗯哎，你呢啲嘢呃唔捻到我啊！俾你听。系咪啊？我哋搞咁撚多年，我都發撚事搶你個麥啊！屌，但係如果你屌柒人嘅話，仲係無的放矢嘅話，我一定屌柒你，話俾你聽。屌、 嗯、 我跟住你去屌添啊！屌大佬、 嗯， 你有五六有得噶啦，明間屌我俾啲熱血噶啦，我打撚死啊！仆街係咪啊？我跟住黃老邪屌，跟住黃文達屌。喂，我嗰日第一日我已經同佢鬥屌啦，喺金鐘我同佢對戰啊嘛。佢屈我哋話我哋要退場啊嘛，我幾撚時話要退場啊？跟住點解佢收聲咧？屌，因為有條友叫我。喂，土，不如你用英文講多次咁，我講得完英文之後咧，就收曬聲。我屌你熱血，可能唔知我講乜鳩，屌、嗯，因為全部人都唔識英文咁樣樣，我屌，係、嗯、嘛？我唯一講錯嘅咧，因為我成日將嗰個 rubber bullet 同 tear gas 咧，同呢個催淚彈啊、汽油彈嗰啲咧，搞到亂拎曬大龍嘅人、啊，唯一我最大鑊呢樣嘢，係、 啊、 嘛？我講得完英文之後咧，佢幫我收聲， 嗯， 係嘛？我話嗰啲全部係 not yet confirmed the rumours， 係 ，OK， we stay here， 係 ，we continue our struggle， OK、嗯。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咁啊，梗係因為嗰啲 English speaking 嘛，大佬。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咁啊，屌你咪收撚咗皮。 嗯， 我咪大聲過你嗰晚，屌， 係、嗯、 嘛？我唔撚做呢啲嘢咋，屌！我日日跟住你都得㗎，大佬，屌！你咁撚中意玩呢啲嘢，屌，大哥，係咪啊？好，休息一陣，屌！ 喺高牆同埋雞蛋中間，我哋永遠企喺花生嗰一邊。HK Peanut。香港花生，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唔係，即係我哋講到目前策略嗰邊咧，我哋亦都補充幾點啦。即係其實頭先我哋講到就係、是、喂，會唔會而家你開戰線太多，據點太多，就即係其實係亦都你唔係話成日可以 keep up 到。當然而家即係其實罷課學校亦都越嚟越多，咁變咗就係話你不斷咁樣提供咧啲學生咧，其實 生力軍 係啦，啲生力軍去擁佢呢啲咁嘅戰線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你 even 你點樣即係加呢啲據點都好，其實你而家見到個勢即係未去到話，即係你起碼飽和唔到啊嘛。 嗯， 你邊度揾到咁多場去裝呢啲人呢？即係頭先我哋亦都講過，就係話喂，好似尼敦道咁樣，你拉得太長，你可能即係你阻到即係一啲不必要嘅一啲阻街，亦都唔係咁理想，係嘛？所以可能話要即係要 move back 翻少少，可能會好啲。 唔係你要需要有紀律同埋有組織 啊！ 而家個問題就係咧，係缺乏咗即係成個領導。 嗯， 呢個係冇辦法。即係我而家我哋去到呢個階段，邊個話事咧？就是、天安門邏輯。嗱、呢個又開始有危險㗎啦。天安門邏輯就係點咧？邊個揸住大聲公？邊個大聲？邊個最激進？ 嗯， 就話事。嗱，呢個危險嚟㗎。 嗯。 成个群众运动的盲点来的。 嗯。 你看到的成个世都是这样的现在。 是。 是吗话涌去哪里哪里还有呢没有组织能够 command control。 嗯。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不是批评。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注意的。不可以再用天安门逻辑。 嗯。 还有要能收能放。 是。 是吗即是大家不要以为我不用阶段性胜利废被人屌了。 嗯。 不要以为。我今日走咗，或者我听日走，当然我要睇时机啦，睇你攞到啲乜嘢啦，系咪？系咪群众太疲啦？系咪对其他人有太多资料？即系呢啲我全部有 consideration 喺度、 嗯， 即系我哋呢个 bear in mind 呢样嘢，我哋几时？ 嗯， 我今日退完休息三日再嚟得唔得？ 嗯， 如果群众真系动员起嚟嘅时候， 嗯， 嗰啲唔会消耗民气啩？ 嗯， 因为第二次嘅再占领先至系最关键啊。 嗯， 咁但系而家冇办法啦。嗰班好似咁醒，系嘛？识得打呢啲稻草人咯，系嘛？林辉同埋香港有阿根廷，话搭咁飞机翻嚟就已经贴咗张相，佢真系威啊！屌佢真系，屌佢真系群众运动领袖咁捻样，佢真系，系嘛？系嘛？阿爷就摆个硬姿态， 系啊， 全部诉求都唔答应你，跟住就谣言满天飞。 即係目的是在搞散你嘅啫，佢自己本身即係政府应该有嘅责任，应该有嘅回应，全部唔做。 嗯。咁但係而家你见到即係好似尖沙咀呢啲新开嘅战线，你觉得又如何呢？即係系咪 我觉得应该要收窄开始。铜锣湾我觉得应该都返返去金钟啦。 系 咪旺角就可能你话方便喺新界出嚟或者九龙嘅街坊或者基层市民，我觉得仲有道理。你唔收窄战线嘅话呢，其实你係好烦嘅。个烦就烦在于呢，即係就组织者又好，即係群众又好呢，都系即係疲于奔命。系咪你諗下你自己嘅实力先得架大佬。咁你遍地开花就好啦。 嗱、 你观塘我又有黄大仙嘅主干道有观塘，你摆搞个回旋处咪得咯？ 呢、這个遍地开花， 嗰度系咪？ 其实呢个遍地开花咧，比原先咧，即系好似阿老萧啦讲嘅流动占中更加理想嘅。即系点解？ 唔系嗰个唔系流动占中嚟嘅，而 嗰 绝 对唔系，绝对唔系 啊！ 因为嗱，流动占中， 流动占中嘅意思就系话咧，我由 A 点走去 B 点，B 点走去 C 点，先到 D 点啊。 系啦， 而家系遍地开花。 嗱，遍地开花， 即系老邪嗰个口号啊！ 呢样嘢同当 啱啱俾佢撞中 呢样嘢同。当中佢嗰、那个即系阿老萧模式嘅流动占中有咩唔同咧？系嗰阵时其实系需要一个 command 噶嘛，有一个 commander 去指挥啲人去即系去 边点 样系点样去调兵遣将啊嘛。而家唔需要，而家啲人咧就睇住苹果个直播网或者 Now 个直播网系嘛、喂，佢有 live camera 噶嘛， 系 啲人见到 live camera 话喂人少、啊，得翻几十友、啊，跟住自动自觉涌入埋去啦。系嘛？即系佢哋有咁嘅危机感嘅，你变咗又系个 central 嘅一个一个中央嘅即系资讯分发站啊！喂，你上网你只系除非你封网啫，系嘛？你除非政府封网啫。但如果你话喂，你紧守住一个岗位就系话唔搞事、唔暴力，或者你唔会话即系俾呢个政府有任何嘅藉口去封网嘅话，喂咁其实你个情况系一路咁 keep 住落。 喂，唔系、如果去到咁样嘅话，有一个好诡异嘅嘢要问、啊。点解共产党嘅红客仲未走去搞呢个 Now 同埋苹果嘅部嘅？即系既然佢哋两个系一个咁重嘅分发站，系红客即系共产受命于共产党嘅黑客啊！ 明白， 系啊， 新term吓，继续 系啊，我问完嘅。 唔系咁，但系如果你讲呢啲嘅话，喂，唔系、啊，有亦都有啲即系黑客意识咧，去帮香港呢、這个即系叫做系雨伞革命、啊。我哋今日见到系呢、這个叫做系匿名者啦， 嗯、 国际匿名者啦，开始就喺度即系去同呢、這个即系我只见到苹果亦都报啦，就系、是、话喂，你唔好乱嚟啊吓、啊！你如果你再去搞嘅话咧，即系你试下咁喐手啊，试下咁对啲学生开枪啊，喂，嗯、我就会即系爆晒啲料出嚟噶啦！你啲政府所有要员、警察又好，你嗰啲个人资料我全部爆 Q 晒出嚟，有冇叫鸡啊？有冇争人钱啊？借大耳窿钱啊？你唔好以为你好喂喂，好似喂，讲真啦、啊。阿许仕仁如果唔系出咗事嘅话，喂，边个人知道佢啊？咁 Q 多呢啲咁样嘅， 唔系，所以咧，你啲人咧、啊、就唔好睇嗰啲微观嗰啲嘢啦，咩贴马嗰啲咁嘅鸠屎嘢，即系唔识大嘅问题，嗰啲人咧最中意讨论呢啲问题啊，边个领导权啊，唱唔唱歌啊嗰啲，屌、我哋搞咁多年嗰啲，屌你中意唱咪唱咯，唔捻中意唱咪唔唱咯，哎呀，最重要的问题就系你点样研判而家嘅局势、你觉得共产党会否开枪？OK， 点解你唔讨论呢个问题啊？ 系 好啦，你认为佢会开枪嚟？而家点啊 ？PM 佢唔开枪啊？喂，小弟啊，虽然都系掹车边啊，咁都搞个 petition 先向美国白宫局佢出 official response，因为我系香港区联络人嚟噶嘛，冇人肯做啊！屌嗰阵时揾文阵又唔肯做，系嘛？揾学联又唔肯做，咁咪我顶咗咯，扑街！屌， 哦，你勾结外国势力啊？ 系嘛？咁我咪做香港区联络，咪所以我咪嗰日其实我已经辞咗嘅，咪系咁 share 出嚟咯。喂，你梗系谂呢啲咁嘅对策噶嘛？点样研判共产党？第一个命题。你觉得佢会唔会开枪？嗱，我嘅研判就系咁，六四嗰次咧已经好大镬噶啦，已经，真系即系俾人哋追足你廿五年数啊，吴家祥，你仲有呢个系国际城市， 系 系嘛？ 国际金融中 心呢、這个国际金融中心，你开枪嘅话，我陪你，我陪你一齐冚家铲， 系 你群众有咁嘅心理准备，你话俾佢听，我唔捻惊你，所以你唔好俾佢吓到啊！佢而家同你斗大啊，玩嘅沙蟹嘅咋佢，系嘛？又混橡胶子弹啊，又剩嗰啲咪调客嚟啫。 我觉得今晚应该都 你够胆，你咪嚟咯，系咪？群众运动就系咁噶啦，香港人过去个搞唔到咁多年，唔系因为冇勇武抗争啊，嗰啲错案搵间再播，而系在于我哋从来冇乜认真牺牲过， 系 系咪？ 唔系 你问我。我嗰日我有啲所谓嘅温和派啊，李永达啦、啊，邵永佳喺度。 你啱啱差啲想讲契弟喎。 我冇咁讲，收翻收翻收。我都同佢哋讲，我都话喂大佬，我哋都活咗几十年人啦。 系 啊， 系嘛呢镬就系我哋噶啦。 啊， 系嘛，所以唔好话支持学生啊，哥。 系， 吓、啊，喂我哋出嚟顶先啦、啊。你唔好靠啲僆仔啦，吓、佢即系。廿零歲、十零歲，大佬真係好似阿老邪咁講啦，舊門未撚出齊，佢都未享受過人生，大佬係咪？我哋都享受過好多年啦，大哥，梗係我哋頂啦。唔係你點樣研判先？係咪？共產黨點樣讓步？可以讓咩步？會唔會即係武力鎮壓？嗱，呢啲我哋要研判。咁跟住我哋有心理準備啦，你咪嚟咯。嗱，你答唔答應我訴求先？梁姐落唔落台先？At least 呢样嘢 fulfill 到啊，大佬，系嘛？最好其实你唔落台都得，不过你最重要系撤回人大嗰个决定，重新嚟过，重新启动五部曲，得唔捻得？ 即系你而家讲紧点 end game 啦？咁你点 end game 咧？即系嗱，因为嗱，我哋头先你都讲过啦，即系成个游戏而家成个局面，其实一个系冇领导嘅一个运动嚟噶嘛，系嘛？ 呢个系我哋嘅缺陷。 系啦，你冇领导嘅运动， 天安门咁。 系啦，你冇领导嘅运动，即系你所有嘢都系即系阳光底下进行。咁点搞啊？喂，咁即系冇一个，即系冇一个谈判专家，即系我哋中间系冇一个谈判专家代表我哋嘅、哦。 但 系咁你好似嗱，好似即系传言咁样，我好似睇翻东方啊，亦琴日亦都报道过一样嘢，就系阿曾玉成去即系见呢个阿肥佬礼啊嘛，系嘛？嗱、佢出咗呢样嘢之后， 你真系以为肥佬礼领导呢场运动啊？屌！ 咁你起码佢俾到人嘅印象，或者其实系起码一啲。吓、啊，所谓本土交啊，嗰啲亦都喺度咁讲，就系话，喂，你慎防，你唔好做呢、這个，即系叫做系政治代理人啦、啊。喂，而家呢场革命系我哋嘅，唔关你事啊。 唔系，咁你总有人，啊、即系温和派里边总有人咧，系需要咧同政府 negotiate 嘅。 系， 喂，一定要人做呢个丑人，同埋一定要扮演呢个角色噶。喂，大家摆硬落去，咁拖到几时？点样 end 个 game？ 咁变咗就如果你讲翻以前， 喂。民主運動啊，所謂嘅 democratic transition 嘅理論啊，其中一派嘅講法咧就叫做 strategic interaction，即係策略性嘅互動， 嗯、 即係除咗話嗰啲咩大環境嘅咩有開放嘅傳媒啊、教育制度，令到即係推動到民主化，即係其中一個所謂嘅策略互動咧、，strategic interaction 咧就係咁啊嘛。你一個當權派裏邊溫和嘅人，同喺呢個反對派裏邊溫和嘅人咧，係需要有一個互動嘅。好多人研究當年台灣能夠係推動到呢個民主化，除咗背後美國佬喺度頂住之外咧。就是當權派的溫和派和反對派的溫和派呢、是肯坐低傾，傾嗰個民主怎樣過渡。所以而家你呢場運動一樣要噶，有啲傻佬一定要做醜人噶，係嘛？而家你咪屌你咪，你叫民主黨去咯，叫公民黨去咯，係嘛？我哋嗰啲戰鬥格都唔人哋唔會同我哋傾噶啦，傾條撚咩？我哋係咪咁啊？叫佢哋去，但係你其他喺街頭嘅群眾，你要繼續堅守落去，就係增加佢呢一個談判籌碼。 但系即系嗱，你如果你话即系嗰个 term， 即系你拗翻嚟个 term 唔系咁好嘅话，你根本上你都代表唔到佢哋啦。你叫你退，你都冇咁 退唔到噶啦，退唔到。 所以你变咗就系话一切喺。 喂，其实攞翻三部即系嗰五部曲重新嚟过，咪当抹咗佢咯。几个月之前嘅嘢，仆街，有咩难度啊？大佬， 但系今次去到咁样嘅话，喂，六八九唔落台都唔得噶咯。即 第一六八九要落台啦。喂，阿爷老实讲，你都要谂清楚啦。搵呢个捻样制旗啦，仆街。佢俾咩 message 你啊，大哥？一路以嚟叫你 散嗌料， 系咪？喂，你唔捻去搵佢制旗？即使我哋肯退场啊，你嗰啲乜嘢 terms 都冇啊，你继续 keep 佢喺度都戇捻鸠啦，系嘛？有第二鑊啦，有第二鑊、第三鑊。 佢而家個情況就唔揾佢制旗啦。咁事實上你見到佢 make 咗咩 decision 啦？第一，你頭先我哋講過啦，就係、話你人民網同埋即係呢個叫做係新聞聯播都大幅肯定佢。其實係大不了都係兩個原因。第一就係、黃之鋒要即係其實要俾呢、這個即係叫做係最後通牒佢啦。第二就其實係即係喂江澤民即係其實病女蘇醒翻啊嘛，即係變咗就係話你喺個權鬥互動裏邊嚟講，佢係冇位讓。佢一樣嘅話，喂，你就逆水行舟，係啦，你逆水行舟，你係即刻俾人 take up 你嗰盤嘢啊！你係全面，你輸就全面輸曬啊！即係你咪變咗就係話，喂，好簡單。阿譚上次你都講過就係話，阿邊個張德江佢咪會上咯？但係問題就係其實張德江佢自己如果係咪真係可以上到，係冇可能。 唔係呢個咧，就要講翻本土好怕佢想想聽嘅嘢。 係， 我哋當年咧。即係事後，即係90年開始討論嘅時候咧，就已經有一個分析嘅啦，就話咧中國人嘅 DNA 咧係冇一個妥協同埋協調嘅文化喺度。當權者如是，反對派 贏就要全部贏曬， 一輸咧就輸到冚家產。 係 winners take all 嘅制度， 即係冇所謂嘅叫做係 冇策略互動嘅， 冇一個 workable compromise。 係啊，當權者係咁，你反對派啲人都係咁嘅。 嗯， 你某程度呢個係囚犯兩難對局嚟噶。Business dilemma 嚟噶，一系就我赢捻咗，一系就你输捻到扑街，冇话喂我六你死啊， 就唔系 你 死，唔系你死就我亡咯。 我哋冇呢咁嘅 DNA。 唔系个问题系， 你见到嗱，阿谭成日讲嗰样嘢叫三层互动理论，三层即系权力架构互动理论，都系啊嘛。你上面斗系你死我亡，下面斗又系你死我亡。喂咁梗系要去到尽啦，大佬。系嘛？ 唔系我唔希望咧，即系无论当权嘅人或者反对派嘅人咧，都系犯翻即系25年前嘅错误。 系，但系问题而家个局系差唔多。喂，你见到要求民主化嘅香港面对紧嘅系不民主嘅大陆，佢自己互斗咗，有个 conclusion 先至有圣旨落嚟香港嗰度。 嗱，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咧，我哋大家睇唔到嘅盲点嚟。 嗯， 或者系我哋成个运动嘅缺陷嚟嘅。 嗱、 我哋而家唔系讲紧房屋政策啊、教育政策嗰啲，你直情系面对紧个 local government 嘛，地方政府嘛。而家、我喺香港请愿，话事嗰个喺天安门，或者喺中南海，好 remote 噶噃。嗱，如果我系领导人咧，我有研判过呢个问题。如果我系领导人，我会点谂？梁振英搞捻掂佢，我唔捻理你，因为佢威胁唔到佢啊，直接。而家扑街就在于呢度，我喺香港。你搞到几大都好，点样遍地开花都好，你点样影到北京领导人呢？佢唔会感受到威胁嘛？即使感受到威胁，佢都系全赢全输。即系当年八九年嘅时候就系咁啦。嗱，你围佢天安门啊嘛，你死守天安门唔肯走啊嘛，咪血腥屠城咯，冚家铲，嗰啲契弟。所以其实而家我哋呢个都系我哋研判嘅时候，我哋都睇成个困局噶，好大嘅困局嚟噶。我哋遍地开花香港。北京好似嗨条毛都嗨唔捻到，仆街！ 北京条毛嗨唔到啫，大问题你见到 跟住佢决策， 喂，佢抉擇嘅原因係在於，喂，你 梁振英落唔落台佢抉擇， 你梁振英 撤唔撤回人大決定佢抉擇， 係啊， 仆街， 下下都有上， 即係除非我哋全撚部飛曬去搭飛機去北京去擁佢 啊，咁啊堵塞天安門嘅啫喎， 係啊，所以你班友仲喺度講話中國有冇民主冇關鍵。喂，你真係黐撚咗線咩？你唔好再喺度宣揚你嗰啲錯誤嘅理論啦，哥！而家嘅困局就喺呢一度喎。我哋點樣上街喺個街頭裏面、北京一條毛都冇選咗，就叫梁振英搞掂佢。 其實選緊嘅，殺緊血嘅。你梁振英同埋張曉明而家將習近平之旗做到臭曬。喂，咁如果唔係你將江澤民點會有機可乘？即係無端端甦醒就走翻出嚟之一㗎。喂，佢哋而家就。腾啊腾紧嗰一样嘢啊嘛！ 呢个时机其实真系好 Q K 喎，喂，即系我怀疑佢一直以嚟都系炸紧病喎。老实讲，即系变咗就系话 司马懿咯， 以退为进嘅一个策略嚟嘅。 唔系呢个系一个最 critical 嘅 moment。所以而家我哋冇成个指挥中心咧，不断喺度打领导咧，呢下咧系好契弟嘅，因为你系冇人即系从纵观嘅角度去睇成个问题，跟住咧就系落命令或者指示，唔好讲命令啦，即系我哋究竟点样斗法？喂，而家我哋成个反对派都系章法大乱，所以唔好高兴得咁早啊！群众起嚟，我话俾你听，一个目的都达唔到，最后我话俾你听系咩结果？就系90年嗰阵时候咁样，香港移民啲人 吓 灰心失望，冇人再搞群众运动， 仲衰， 仲冚家铲，系嘛？所以而家佢几个策略好成功噶。第一，阿爷话到明， 咩都唔让， 咩都唔让，梁振英系唔会落台嘅， 吓 系咪？跟住不断喺度搞自己人打自己人。第二个谋略， 尽地一步 期望管理，话俾你听乜都冇噶啦，你点搞都冇噶啦。跟住咧，等你哋兵疲，同埋咧激嬲其他人， 咁冇啦。嗱，而家即系时间喺佢嗰边，即、就、系、是、我哋只能够系尽地一步，即、就、系、是、豪赌一次。咁见到你而家黄之锋系嘛，即系同埋学联，佢而家叫俾呢个梁振英嘅一个叫做最后通牒，似乎就系咁嘅最后一搏噶咯。 啱啊，唔 系 同埋而家咧，你嗰、那个我正如嗰次我同 Anthony 你都有去啦，台湾嗰次我咁讲啫嘛，你梗系学生去啦，打前锋 系 咪？我哋做后上中强啊，喂，你一定要咁嘅个运动，你个运动唔系咁咧，冇唔同嘅角色嘅人， 佢唔净止打前锋， 你系会出事噶你， 喂， 你所有人都做紧晒前锋，即系俾人攻入晒啦， 喂，最出事而家冇人谈判。 有都有，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谈判嚟讲，嗰啲人话唔话到事先，佢可唔可以指挥到啲人退场先？ 话唔到。 如果你自己拗翻嚟，嗰啲成果唔系大家都接受嘅，你点样谈判系冇用噶嘛？ 所以 你有冇代表性先？你嗰个 系所以学联琴日咪醒咯？喂，梁振英要求公开同学联对话啊嘛？学联话喂，大佬，我而家当你攞台噶咯，你即系某程度上系应该你要揾一个代替到你嘅人走去，即系同我谈判。 唔系点都要谈噶啦。 系啊， 点都要谈。 但系嗰样嘢透明度一定够高咯。 你要即当权者，佢就拖延战术。 系， 我哋系要速战速决啊！ 系啊， 嗱，我唔系对群众运动冇信心，而系我觉得你咁样，即系佢一摆软功嘅时候咧，佢形势开始会逆转，即系我有咁嘅忧虑啫。嗱，我哋当然，我哋负责做呢啲组织嘅人，梗系尽量将呢一个嘅不利嘅因素系减低啦。系嘛，可以能够继续以战养战啊，继续能够即系扩大我哋嘅群众啊，令到更加多人喺呢个过程里边，即系明白，即系争取民主嘅重要性啊，唔系净系因为同情啲学生，即系面对呢个催泪弹啊咁样啦，屌我都面对催泪弹啦咁样，系咪？而喺呢个过程里边，你点样能够喺面对佢拖延战术嘅时候，我哋能够最快攞到我哋自己嘅成果，个运动嘅成果，唔系边一啲人。即系有冇光环嘅问题，唔系边啲人系咪骑劫咗个运动嘅问题。如果大家放下呢啲嘅私心嘅话咧，其实嗰场运动好捻容易搞噶啦。即系正如我送去呢一个旺角嗰套音响咁，屌我都冇捻发过热，佢哋好惊我走去抢个麦嘛，屌我抢你把捻咩？我而家做，我使捻抢你嗰个麦咩？ 你一抢你系做战犯噶，你冇乱嚟你啫， 系嘛？即系多余嘅，唔好放下呢啲私心啦。你骑劫唔捻到噶啦，黄老邪你班友。阿哥，你之前讲乜嘢啊？播晒出嚟啊！你 P K 嘅啦， 啊嗯、我哋將匪類監察院喺現場噶啦，去完銅鑼灣再旺角，再去金鐘，你 B K 噶啦。我等緊啊院長一聲號令嘅咋，屌我哋就花生台就去現場直播咁加長，揾最撚靚嘅音響。 喂，要澄清一樣嘢先，佢好難得即係提起花生台啦。早上個禮拜 又睇，屌 唔係啊，屌佢認錯咗我係阿劉家雄啊，呢、這個就必須澄清啊，大佬。 Okay、 即係佢講咩嘛？佢就 陶君行、啊、可以同阿劉家雄同台。 刘家雄嗰阵时屌到呢个陶君衡塌皮，而家可以一齐做节目嘅、啊，我费事揾翻段嘢，如果听翻你大家有心嘅听众者揾翻啦，即系喂呢样嘢必须澄清先，喂，即系我唔系话边个啊， 你肥咗好多就似刘家雄而家屌， 系啊，唔系咁唔系话边个肥边个瘦嘅问题，喂，事实上真系冇啊嘛，你有冇同佢做节目先？你有冇同佢倾过偈先？ 冇 倾偈都冇啊，系嘛？ 倾偈有，我一次佢嚟做呢个咩行走天下嘅时候，我斟我杯水俾佢。 哦，咁样、 啊、就系咁多啫。 吓、啊，咁佢有冇屌过你塌皮啊？咁嗰次又 冇。我有批評過佢同阿蔡耀昌嗰場辯論，因為佢嚟過兩個節目嘅搏擊會同 三個啊，四個啊， 炮打先報都好似 啊，炮打先報好早啦，炮打先報呢個匪類搏擊會，跟住仲有呢、這個雲端，跟住仲有行走天下五個節目啊，佢真係 唯獨就係冇嚟過大軍佛啫 啊， 係 啊，真 係啊，睇下佢下次有冇機會屌到你 老啦，黃老邪。交棒俾啲后生，连 Anthony 同呢一个嘅刘家雄都认错、啊，你快去瞓觉啦！屌你真系， 佢攞支棒搏你嘅啫，你唔使担心。 唉、哎，真系。 喂，嗱，最后仲有少少时间啦，即系嗱，一阵咧十一点半，大概半个钟后，我哋啱啱最新消息就见到，即系阿梁振英就一阵会会面呢个记者啦。咁、 啊， 我唔知佢仲有啲咩好讲啊，因为其实最后通牒咧， 不如话自己辞职啊， 唔会， 不呢个人咁狠心系唔会做呢样嘢， 唔会吓 吓， 好难啦、啊、呢、這个就，即系我觉得佢 咪劝大家退场咯， 系 啊，共产党力挺啊嘛，咁佢好简单嘅啫，咪继续讲话，喂大佬，听日大家都要翻工，嗱一系你又阻住人翻工，一系我清场，我方便我翻工，就咁、是、简单嘅啫。 所以我讲翻转头，我真系重有重， 系、 你香港人要决志。 嗯， 就系、是、咧，而家打七雙拳， 嗯，冇啊，而家你系冇 你打七雙拳，你有咁嘅心理准备，即系好似我而家我都喺度头痛紧噶，屌，我哋啲生意都少咗啊嘛，仆街，屌，因为大家冇心，搞啲嘢住噶嘛，大哥，系咪？ 系啊， 系 喂，你可唔可以咁样决志先？如果我哋咁样决志，咁、你就摆翻硬佢， 嗯， 搞翻好成个组织佢， 同埋你搞成， 但你要有心理准备，我补一句就系、是你点样？慢慢地令到嗰、那個成、個運動咧係、有領導有組織，係、咪？點樣收窄戰線？而唔係咧咁樣拉闊嘅戰線，你又未自己又未夠實力嘅時候， 唔係同埋我即係我覺得啦，即係你起碼搞成個幾兩個禮拜啦，即係。而家好难讲话有啲咩战略性，即系或者叫做系即系阶段性胜利要人退。嗱，你老实讲， 冇得退嘅而家。 而家你 BBC 又好 ，FT 又好，国际传媒而家将我哋呢个叫做系雨伞革命吹到隔天咁大，即系你突然间你系乜都攞唔到，突然间话要退，即系突然间会系变咗一个天大嘅笑话嚟嘅，捧得你咁高。亦都跌到你仆街喎，真 係。所以呢個就係調翻轉頭啊，唔係 empowerment 啊，啊呢個係增加咗群眾嘅 無力感、 無力感， 係啊， 失落感、 啊、 失敗感。 唔係你 所以而家呢一刻，我哋係要一鼓作氣 啊， 頂落去， 一往無前㗎啦，係 一往無前 啊， 嚇、一係就係你全贏， 係 一係就我全輸。 所以阿毛哥 唔可以出現嘅 嗰日跪喺度啊嘛，佢講嗰啲嘢，贏就一齊贏，輸就一齊輸， 係。你都要准备，加多句就是你有输嘅心理准备，因为呢场运动是开始嚟嘅， 系， 同共产党全面斗争嘅开端， 唔可以因为 呢一役真系万一输咗嘅时候，我哋已经尽晒奶力嘅时候，都冇办法啦， 吓， 我就灰心丧志， 系， 跟住你就继续 reinforce 群众，都话噶啦，搞唔捻掂噶啦，对住共产党， 唔系令到啲人更加 cynical 咯，嗱，嗰次搞到咁大吓，嗰次占中搞到咁大都唔掂啦，咁你以后你有咩条件仲搞一个样嘢，用嘢仲大镬过占中噶？ 你睇翻人哋嘅 history 啊， 攞 翻我哋最近嘅台湾啦、 啊， 系咪？人哋經歷咗幾耐啊？係、 嗯、 咪由呢個咩雷震開始？殷海江嗰陣時候搞個咩自由中國，好似嗰本《journal》，係嘛？到美麗島事件， 系嘛？对高雄事件，哇，大佬几多场嘅斗争啊，大哥，几多场嘅失败啊？喂，如果你面对一场嘅失败，因为我突然之间即系拍一拍脑袋醒觉啦，出嚟搞群众运动，搞民主运动，一镬输咗就行捻咗开去， 输晒所有尊严，系输晒所有尊严，香港人永远系企唔翻起身嘅， 冇错 啊。 你又会扑街噶， 系啊，即系俾人耻笑啊，系。 咪所以你一定要有失败嘅心理准备，但系我哋一定要有决志继续坚持落去嘅决心。 系啊， 你两者都要兼备， 嗯， 系咪？跟住我哋搞好个组织，佢搞好个领导，佢，搞好成个安排，佢唔好得罪咁多无辜畏畏嘅群众。 系啊， 系嘛？即系你搞到人哋送花送唔捻到啊，开铺开唔捻到啊，嗰啲好捻大镬噶。咪你开头嗰两日 OK 嘅，我觉得，即系我都拍手掌，好开心啊，见到， 因为真系 顶下地铁啊， 谂 顶下地铁啊，等佢即系弯下咁样，巴士又冇得开咁。但系我觉得差唔多够噶啦，顶多两日好啦。开始咧要令到咧一般嘅民众觉得你系友善。 系 北京当年点解咁多民众已经唔系学生运动，变成系即系群众运动嗰啲风？即係風起雲湧，直卷全國咧，就係、是、因為嗰啲人嘅表現，表現得到你係一個文明嘅人。 喂，咁事實上而家仲更加文明喎。嗱，我今日我亦都寫咗篇文喎，老實講， 執垃圾啊，係咪啊？你 唔係即係唔係啊？ 做好斗 喂，共產主義馬列思想，喂，即係嗰、那個即係喂理想烏托邦已經喺呢啲咁嘅佔領區完全係實現咗啊嘛，大佬啊！ 仲有一個最後嘅 reminder、啊。就是咧，当年都是咁嘅、 啊， 开始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嗌交， 系 系， 哦，即系又会会系咪又屌咗交？ 佢又唔系屌咗交，就系诶撤同唔撤嗰啲问题嗰啲 啊。你开始有啲咁嘅分歧啦， 系， 嗯， 就系、是、失败嘅先声嚟噶啦， 系， 嗯， 吓、啊、 吓、 啊，所以我叫黄老邪啊，黄杨达啦，你好收兵啦，系、咪？如果唔系我哋前到你死为止啊，大佬， 嗯， 系咪？你嚟啊嘛，咁我哋咪嚟咯，屌，系嘛？我轉移下你啲視線啊！你想轉移視線啊嘛？我等三子又好，學聯又好，學民思潮都唔使中箭啊，係、咪？話到我哋都未中，係咪？咁、我同你玩 dog fight 啦，叫做你中意 dog fight 啊嘛？因為我知道你嘅目的係乜嘢㗎？屌你收窩打嘈嘢啦，仆街！你班撚樣細嗰班又唔撚知。喂，你抄翻八九民運成個過程啊！你真係 study 一下咧。其实而家我哋嗰啲嘢全部都系冒紧出嚟嘅，包括喺香港嘅运动同埋喺内地嘅运动都 系 群众斗群众嘅黑，唔系左仔嗰啲群众啊，吴家祥，系、自己人、啊，打自己人嘅时候就系你输嘅时候， 是 就系输嘅开端。 嗯、 你好好地有个六八九，你唔等打实佢，你好好地有自己嘅全民， 哎，仲有一样 制宪嘅纲领，你唔推， 佢而家 想派传单，而家咁多人， 這個、嗱，我帮阿院长讲声啦， 院长而家决定咗系咪 搞 鸠阿老邪咁啊嘛， 你佢有一样嘢，佢即系佢而家吹紧，唔系你见到即系其实呢、這个即系东方日报啦，系嘛，即系佢而家喺头版开始又吹淡呢个占中啦，就喺度话，唉，即系而家咧嗰啲即系家长咧， 楼价跌啊嘛，系嘛， 一嚟楼价跌啦，二嚟家长。 啊！喂，我听到今日《东方日报》头版，我唔知几正啊！ 占中价 嘛， 占中价不断涌现。第二，第二 跌三成最好， 啊、 跌够九成。 第二、就是， 喂，中产阶级会屌鸠你，大佬，啊、我高价买紧咗。 第二就系、是、其实嗰啲家长开始屌鸠啊嘛，就系话诶，唉，而家咧即系你而家咁样搞落去，点翻学啊？唔使读书啊？喂，大问题就系话， 你香港如果有一日你有民主，你读嚟把捻咩？ 讲真啦， 打俾我啦，我教啦，屌，我帮你教啦，我大捻把 friend 啊，我教唔到，屌系嘛，阿龙同 Andy 都教到啊，系咪？屌，帮你私人补习啦，你咁捻惊你仔啲功课就屌， 吓，咪即系开始喺度吹啲风啦， 唔系佢一定会嘅，所以你作为运动嘅主事者咧，呢样嘢系要即系、就是、take care， 系啊， 嗯， 一般嘅民众开始受到影响嘅时候， 嗯， 因为我哋未至于系好似一啲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当年北京咁咧，大家活喺个水深火热里边啊嘛， 系啊， 唔系一个环境就系我。今日唔知听日咩事， 或者 我而家做呢一份工都冇乜前途， 谂 做同做都系冇分别。我哋唔系啊嘛，我哋好多人唔系咁啊嘛，系、咪？所以你一定要 take care 下呢啲友仔嘅情绪嘅，吓、你可以因为呢一个嘅催泪弹，佢哋对佢反感涌出嚟，赢一役，赢一战，但系成场战争系好长远，未谂到计啊！我都思考咗好多日，但系就未谂到一个即系解决方案， 一个 workable 嘅 compromise 系啊！ 你又同时间又要可以说服到咁多人， 有透明度，係嘛？即係呢個真係唔容易。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可以嘅話，即係其實我相信喺世界嘅民主抗爭史裏面嚟講，亦都係可以寫下一個歷史嘅一筆啦。 仲有一樣嘢，我哋有好彩嘅，即係我哋應該要用翻咧一個 business 嘅 model 啊。我唔知道你兩個識唔識叫 SWOT，SWOT strength、weakness 同埋呢個叫做係 opportunity 同埋叫做係一個叫做咩啊 ？threats 係啦， 我哋要用咁嘅分析 啊， 我哋呢個架構咁嘅分析。咁而家我哋有 我哋有咩強項？ 係 有咩短處？有咩机会有咩机会同埋有咩威胁 冇错。我哋要用呢一个咁样嘅 SWOT analysis 去分析返而家我哋个角色。 係啦。 头先 知己知彼。 我应该之前諗到嘅时候呢我喺做节目之前呢应该即係将呢四格嘢呢我哋寫晒出嚟。 係。 係咪我有咩强项例如其中一个强项就係 The world is watching。你唔敢乱嚟。联合国潘基文都发言啦。 係。 奥巴马都冲入去屌鸠你个外长啦。你唔靠呢啲外国势力。台湾都起嚟啦， 咁呢个有份搞嘅，亦都系 opportunity 啦，即系我哋讲嗰个系， 冇错啦，你增加共产党嘅成本， 系， 佢唔单止镇压嘅成本，不让步嘅成本，系咪？我哋嘅群众，我哋唔好得罪太多人，我应该卷入更多群众参与，所以头先我几个命题，我哋要全部 discuss 噶，开拓多啲战线啦，缩窄少啲战线啦，搞个组织，嗰啲咁嘅问题系嘛？ 就写长嘴短， 系嘛？ 啊， 打柒嗰啲，即系而家打稻草人嗰啲契弟啊，咁样。喂，呢啲我哋都要，即系我哋有 priority， 因为我哋一日24小时，即系人力同埋资源有限噶嘛。我哋要 set 个 priority， 我哋个 flash 其中一个咪就系打左交咯。 系啊， 系嘛？打稻草人咯，呢个 flash 咯，我哋点样 tackle 呢个 flash 咯？屌，我唔捻识分析咩？我哋系嘛？屌，打柒黄老邪咯，系嘛？打柒黄杨达咯，系嘛？呢个就交俾院长啦，屌。 喂，咪呢个亦都有人即系今日开始喺我哋嗰个 group 度讲啦，就系话热血有人话即系想喺呢个旺角里边即系 pick up 个场噶系嘛？即系 唔使旨意啊，唔使旨意啊，你到我到啊 ，OK， 即系 我 知呢个系咪真啦 ？OK， 就希望就 我你到虽然我哋花生台就喺湾仔，就去旺角有呢啲困难，但你到我到啊，你唔好唔使支挟住个场，屌大佬，个音响我做翻嚟嘅，大佬，屌我都未谂住点找数，仆街，屌，系咪 好， 今晚时间差唔多啦，话， 我哋去金钟视察下， 先去金钟再去旺角 ，OK， 拜拜， 拜拜。